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款相片，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张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一首《同桌的你》呢，是流行了20多年了，有多少人是唱着这样的一首歌相聚然后又告别的。20多年之后呢，胡夏为电影《同桌的你》呢是重唱了经典，应该让很多人都回忆起从前的一幕一幕了。而小军带到的下一首歌，其实它跟《同桌的你》也有一点相似的感觉，这首歌名字叫做《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来自于红唇族，讲的呢也是我们在长大之后对童年好朋友的无限怀念。好吧，这一趴就是用来回忆的。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就在你生日的时候我将小小口轻松最难忘记你的笑容，

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来自于张信哲还有刘嘉玲，这样的一首歌也收录在了张信哲94年发行的专辑《等待》当中。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在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当中的插曲，来自于何文瑞的《爱谁谁》。如果还有印象的话，这部剧当中啊，其实有好几首主题曲和插曲都还蛮不错的，比如说像吉克隽逸的《幸福加油》啊，还有薛之谦演唱的片尾曲以及插曲，另外还有汪苏泷的好几首歌，可以去翻出来听一听的。OK，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 不算太糟糕，没人会看好，太需要拒绝掉所谓的低调，太多的烦恼难找到解药，不感冒不发烧，像阿姆斯丁，我不会跪下任何人求饶，我不懂得说足以让我骄傲，不算太糟糕，没人会看好，他需要拒绝掉所谓的低调，太多的烦恼难找到解药，不发烧像麻木死掉，我不会对你笑，任何人求饶，我不懂别人说怎么去骄傲，这个 爱谁谁来自于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当中的插曲，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是张艾嘉执导的电影《心动》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歌曲名字呢也叫《心动》。很多人对这一首歌的熟悉，可能是因为在《我是歌手》当中陈洁仪的演唱吧。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小培，那我们现在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原唱的声音哦。

在你左右，如果你累酸瘫，我帮你按摩。 群的男佣，如果你跟你男朋友说，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你要做我的男佣，不知道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哦。这是一首很俏皮很逗趣的小男人的甜蜜情歌，歌词用来讨好女生应该也不错。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阿妹的一首经典的地道的阿妹式的情歌，叫做蓝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忽醒忽睡，我又挣扎了一夜，窗外透进几丝光线，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断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心墙，用一整片蓝， 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 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